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5集，足疗殿。程回没了一魂，反应迟钝，时不时会冒出一两句不着边际的话。何玉懒得跟他计较，直接用冬至的手机打开地图，输入地点。 画面显示，程回当日进了这条巷子之后就再没有出来。我在流花桥附近没有感应到程回的残魂，他的残魂很可能还被禁锢在某处。现在我们只能从他失踪前查起。 冬至看着地图， 这种城中村的巷子一般都很狭窄，连监控都没有，估计会很难查。 目标范围已经尽可能缩小了，先过去看看再说。 冬至解决完早餐，感觉身体流失的力气好像又回来了。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 我有伤在身，你来帮我画符，我们先准备一下，晚上再出发。 白天不是阳气更充足一点吗？ 对方也知道这一点，肯定会选择昼伏夜出，晚上过去我才更容易感应到魔气。 两个人很快忙活起来，画符这种事情需要全神贯注，物我两忘，却还未必有足够的效率。等到傍晚即将来临，冬至放下笔，早已大汗淋漓。他画符的能力已经提升了很多，但10张有1张能用已经算很了不起，大半天下来最终也不过得到10张明光符。何玉则因为自己用精血给这10张明光符加固符窍，直接失血过多，呈大字形瘫在地上喘气。 我现在后悔了。 何玉面如金纸，奄奄一息道： 早知道就应该把看潮生一起拉过来，他的血比我的好用多了。 你这样晚上还能去找人吗？ 何玉有气无力抬手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冬至也躺在地上不想起身了。 你想吃什么？我叫外卖。 不用，我让人送过来。 他打了个电话，一口气叫了佛跳墙、阿胶炖乌鸡、海参小米粥等10来道菜，才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。 你叫那么多吃的完吗？还有，阿胶炖乌鸡是女人吃的吧？ 补血益气，我们现在也需要，好吧？ 你突然这么狠，是因为可以报销吗？ 哎呀，我们家小东东就是聪明。这次的事情跟魔物有关，说明长白山的事还没有了结，属于公事，老大同意给我报销的。 冬至受不了，他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还装可爱。 谁是你家的？程回才是你家的。 那你是谁家的？老大的吗？ 冬至眨眨眼，顿了顿。 怎么突然扯龙老大身上去了？ 瞧给你紧张的，老大那么厉害，你崇拜他那不是挺正常的吗？ 说话间电话响起，何玉去楼下接人，不一会儿就把一个年轻人领回来。对方两手提的全是食物，餐盒一打开，香味很快塞满了整个房间。何玉给彼此介绍： 啊，这是林俊，广州办事处的，这位是冬至。 冬至朝对方笑笑，林俊却很热情： 不知冬师兄师生何处？ 哎呀，先吃饭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 林俊只好住口。三个人外加一个失了魂的程回，四个人风卷残云，很快将食物一扫而空。吃饱喝足，何玉伸伸腿扭扭腰，精神看上去比刚才好很多。何玉看向林俊： 事发突然，这里就拜托你了。如果华东分局那边的人能及时赶来，你就让他们到这个地址找我们。 林俊看着手机上何玉发来的定位，点头道： 何师兄放心吧，程师兄有我在这看着。 何玉他们的行李还落在酒店里，林俊倒是热情，自告奋勇去帮他们去酒店将行李拿了过来。冬至洗了个澡，换身衣服，感觉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。何玉又交代林俊几句，就带着冬至出门了。冬至对林俊挺好奇的： 他是你们的师弟吗？ 不是，师兄弟只是泛称，他是岭南林家的旁支，能力平平，功夫都用在溜须拍马上。 广州办事处现在也是没人了，连林俊这种都能派上用场。 修行者也有这种混日子的？ 那修行者他也是人，当然少不了拍马屁和勾心斗角，要是他再能干一点，也用不着咱们两个去勇闯魔窟了，不是？我已经向上海那边发紧急求援了，希望能派几个靠谱的人过来。 勇闯魔窟，这个词用得挺好。 冬至忽然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。两个人打车来到之前查到的地方，这里又是一处城中村，入夜时分分外热闹，不过那是在大马路上，一旦进入了小巷子，没了明亮的路灯，四周立马昏暗下来，年久失修的灯泡偶尔闪烁几下，滋滋作响。 嗯，就是这里。 他们就站在巷口，巷子的确很狭窄，两栋自建房紧挨在一起，中间留点空隙就是巷子，有些巷子连一个人进去都困难，这里还好一些，巷子里错落亮起几块灯牌，有足疗店，有旅馆，还有麻将馆。何玉跟冬至先挑了最近的旅馆进去。 开房啊？ 老板娘正坐在前台看韩剧，余光瞥见有人进来，也没细看，顺口就问了一声，问完才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表情立马变得意味深长。 不是，明明是你自己不看人就说话。 无视老板娘的误会，何玉神秘兮兮地凑上前。 我呀，是来捉奸的。有人说我老婆过来这里跟男人开房。靓女，你行个方便，房间我们不住，找到人马上就走。 磊捉奸是磊的戏呀，哦，开门做生意，怎么可能让磊一间一间房去收啊？ 这种小旅馆并不正规，如果能塞点钱，就可以不需要登记证件。何玉拿了200块，放在柜台上。 不用搜。帮我们认个人就行。 看见真金白银，老板娘的脸色好了许多。 认什么人呢？ 何玉打开冬至的手机，翻出他刚才给程回拍的照片。 就这几天，这个人有没有进过你们这儿？ 今天没有啊，前两天我不在。 何玉又拿出200块塞给他。 你再帮我问问啊。 看在钱的份上，老板娘又把她老公叫出来，老板对着照片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 有这人，前几天他跑到这里来，又不说要开房还是怎样，晃了一圈就走了，害我以为是条子来扫黄，结果他说他是来找人的，然后就去那间足疗店去了。 那后来他离开了吗？ 这我哪知道，我又没跟他进去。 出了旅馆，两个人直奔旅馆斜对面的新月足疗。足疗店里面光线昏暗暧昧，一看就是除了足疗之外还有副业的。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笑脸相迎。 哎呀，两位有相熟的足疗师吗？ 哦，没有，你给介绍两个吧。要嫩一点，漂亮清纯的。 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们这里都是正经的足疗师。 少废话，要1小时350的那种。 中年女人见他轻车熟路，不怒反喜，笑吟吟地将他们领到小房间里。 哎呀，两位稍等。 你怎么知道人家1小时350？ 嘿，这全国物价应该不会相差太多的。 你不会连这个也要报销吧？ 刚说完，他发现何玉正在低头看罗盘，不由得心下一沉。 这里果然有问题， 有点魔气，但不重。徐婉应该在这里待过。嘘，有人来了。 冬至立马晋升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